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四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全国昨天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152例，14-5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今天公布，港独艺人何韵诗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9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5例，含7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152例，陕西151例均在西安市，江苏1例在南京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今天公布。记者看到，十四五期间整个规划从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本市3岁以下婴幼儿将有4.5个托位每千人，将增设380块足球场地等。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先来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中医疗卫生的规划。 今天发布会上呢，北京市卫健委的新闻发言人李昂呢介绍了这个规划当中的细节。我也是发现，以往的这个卫生事业发展规划通常是以卫生为重点，而这次的“十四五”规划则围绕健康这个核心内容啊，主要涉及啊卫生健康、体育健身、生态环境，包括交通安全等等，统筹了本市40多个部门共同发布。那今天呢，这个在4个板块的11项重点任务当中呢，我看到这个医疗急救体系当中提到，每个街道乡镇至少设置一个标准化的这个急救工作站，那全市急救站点呢是要增加到465个。在院前急救这个服务，也就是120的这个服务当中呢，这个平均反应时间应该小于12分钟，那急救呼叫满足率呢应该不低于95%。那另外呢，李昂还介绍，在构建这个新型传染病防控体系方面呢，到2025年每万人常住人口的这个疾控的比例，配备的力量要达到1.75人，来整个优化提高这个医疗服务的体系。主持人。 那么健康离不开运动啊，还有哪些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规划吗？ 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北京市体育局的副局长也是介绍了整个的规划当中有关于这个体育部分的，比如说他提到到2025年呢，实现国家卫生区的这个全覆盖，建成区域公园绿地的这个500米服务半径内，这个覆盖率达到90%，中小学生每天参加校内的体育锻炼时间要达到1小时以上。那包括这个2025年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呢，比例要达到53%，包括推动冰雪运动发展上面还要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能够实现1000万以上的人上冰雪的目标。那另外呢，在硬件设施上还提出了很多，比如说人均的体育场地的活动面积要达到2.82平方米以上，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要达到1.25块等等，都会让大家感受到更多的这个体育方面的变化。主持人。 好的，感谢韩萌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今天上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接待饭店授牌仪式暨住宿保障誓师动员大会在北京冬奥组委举行。北京冬奥组委及北京市、河北省的相关领导为3赛区82家官方接待饭店授牌，并进行赛前住宿保障的誓师动员。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锦清。锦清你好。锦清你好。 你好，冰冰，听众朋友好。 请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好的，3赛区呢，总共有82家这个官方的接待饭店，其中呢73家是需要闭环管理的，9家是不需要闭环管理。那么为各利益方相关方在各个住宿保障时期呢提供服务。那为了进一步做好闭环管理接待饭店住宿服务保障工作呢，在坚持闭环管理硬度的同时，传递各项服务的温度也是一个要求。那么各接待饭店在相应星级服务标准的基础上呢，还开展特色服务。你比如说接待饭店每2天或者是根据客人的要求 提供客房清理服务，以零点、套餐和自助的不同形式呢，提供品种丰富、价格合理的餐饮服务，并动态调整供餐时间，实现主要币种的兑换，提供洗衣烘干服务，配置便利店，组建机动服务队伍，依法开通境外卫星频道，配合做好 5G 网络建设和无障碍网络的改造工作。那么赛时接待饭店将在大堂、餐厅等公共区域设置屏幕，来提供赛事的这个直播服务，营造良好的冬奥氛围。非比赛时段呢，是循环播放北京冬奥的宣传片，来增设冬奥特许商品和北京河北礼物的展卖服务，讲好中国故事。结合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呢，在公共区域进行景观的布置，营造喜庆融合的这个节日氛围。冰冰， 好的，感谢静清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好的，再来关注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人员今天早上6:20左右拘捕了6名人员，他们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及第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被拘捕的6人中包括港独艺人何韵诗。据香港相关媒体此前报道，何韵诗近年日趋活跃及激进，其出位行为甚至没有因香港国安法的生效而停止，因此被认为涉及反中乱港。他参与的政治活动包括去年7月11日公开支持反对派为立法会选举提出的初选，而反对派的初选早前已经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47名参与人士被拘捕，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个人或组织也有可能面临追究。著名作家学者曹征禄于昨天逝世，享年72岁。曹征禄籍贯江苏盐城阜宁，1949年9月30日在上海出生，后随支援全国建设的大军到安徽，年少参军做过通信兵，后在矿山工厂及宣传文化口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曹征禄多年奋战在创作一线，著有小说集《开端》《山鬼》《只要你还在走》，曹征禄中篇小说精选，长篇小说《贪污指南》《非典型黑马》，长篇报告文学《伏魔记》，理论专著《新时期小说艺术流变》，电视剧《坠落的树叶》《组织部又来了年轻人》，电影《风儿轻轻吹》《我心也浪漫》及10多部电视片。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1级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28千赫，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